最后，白毅通知了警察。法医得出的结论是，严成死于心脏负荷过重，心血供应停止。但是安宗知道，他是被自己的亲人活活撕咬。本应该最愉快和幸福的婚礼前夜，成了修罗土场般的地狱。安宗和白毅回到宿舍，因为无法承受那样的恐惧，安宗发烧了，烧得很厉害，几乎不能下床。父母连夜赶来看他，他没有告诉他们关于严城的事情。除了白毅和他之外，再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的真相。白毅包了所有的家务，还负责照顾他，他挺过意不去的。他知道他的命是白毅救的，这次如果没有白毅，也许他就莫名其妙地死掉了，成为一个运财的鬼。安宗想好好谢谢他，但不知道该怎么说。有很多问题围绕在他的脑子里，可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问。而白毅和往常没有任何区别，依然是那么淡漠和爱占便宜。没错，安宗父母带来的特产全给那小子吃了，安宗一个也没有尝到。白毅说他生病忌口，代替他吃，于是毫不客气地把安宗母亲给他做的水晶饺子还有核桃栗子一个不剩的全部都吃掉了。 我病好了之后，时不时的会想起严城，然而人总是要过自己的日子的，我依然做着我的见习美术教师。白毅也没有再提起严城这件事儿。在那以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可以彻底摆脱严城带给我的恐惧和悲伤的时候，却突然看见一个女人。那个时候，我坐在快餐店里，吃着汉堡，喝着可乐，打发时间。不经意抬头间，看见马路对面的一辆高级轿车里，走出一个女人。长长的棕色卷发，白皙的皮肤，窈窕的体态，她是苏兰，我绝对不会认错的。只不过她一改当初的清纯，一副奢华贵妇的模样。就在她身后，我隐约看见了四个人影，其中一个和严城一模一样。人为了财富牺牲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就像一个饥饿的鬼在不停贪婪地啃食着自己的血肉。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鬼话连篇》，作者青秋，来月文化制作播出。我是主播蝎子来来。 一般来说，人们都不怎么喜欢走夜路，当然倒不全是因为害怕晚上那些看不见不干净的东西，更大程度来说，人就是无法忍受黑暗，他们是喜欢在阳光下生活的一种动物。黑暗不属于活人，温暖和光明对于他们来说，有时候比什么都更加重要。但安宗喜欢在夜晚出来走动，夜里的空气比白天清新许多，而且十分安静。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总是很排斥喧闹，却又无法离开城市化的生活。白毅今天居然感冒了，很难想象像他这样的人居然会感冒。半夜三更，安宗睡得正熟的时候，就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先前他以为是老鼠，没过多久，居然听到抽屉开合的声音。安宗自言自语地嘀咕： 我靠，这年头老鼠都成精了。 于是迷迷糊糊地坐起来，开了灯，意外地看到白毅正维持着翻箱倒柜的动作往他这边看过来。一阵沉默后，白毅一个喷嚏在这时分外清晰地响起来。安宗其实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听到这动静就顺口问了句： 哎，你干嘛呢？ 白毅揉揉鼻子，视线又转回抽屉里去，继续方才的翻倒大业，并且带着浓重的鼻音边翻边问： 家里的感冒药呢？ 鼻音感冒药， 抓住两个关键点， 安宗愣了一会儿神，才反应过来白毅感冒了，然后又想起前段时间生病的时候药都给他吃完了，皱了皱眉头，翻身下床随便披了件衣服。 哎，别找了，早被我吃完了，我给你去买吧。 他顿了顿，又回头问了句， 你要不要吃糖啊？ 白毅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会儿，反问道， 什么糖？ 安宗不自在地咳嗽了一下。 没什么。 你感冒要吃糖来下药啊？ 老子说的是喉糖。 外面下雨，你不打伞就出去。 说着递给了安宗一把雨伞，他点了点头，接过雨伞正准备出门，身后却响起白毅的声音， 要吃糖的话明天我买两包回来，你要什么牌子什么口味的？ 安宗青筋暴起，随手抄起门口的拖鞋往里面扔，也顾不上现在已经半夜三更，扯开嗓子就喊， 你有种再说一次，老子买老鼠药给你。 然后砰的一声摔上门，气呼呼地走出去。被夜晚的寒意一瞬间包围，安宗拉上衣服的拉链嘀咕， 白天不是挺暖和的吗？ 外面果真在下雨，但是不大，软细的雨丝无声无息地飘洒着，黑暗里看不清，只在远处的灯光下依稀可见绵密细软的雨丝在空气中弥散出一层雾蒙蒙的水汽。虽说是十二月的天，却带出了几分天街小雨润如酥的意境来。安宗抖抖雨伞撑了开来，深吸一口气后便踏出宿舍楼，凉沁沁带着水汽的空气让肺腑无比舒畅，连带迷糊的脑袋也清醒起来。凌晨时分，大多数的药房都关门了，安宗只有走更多的路去那个距离最远的24小时营业的药房。虽然雨夜散步听起来很风雅，但毕竟睡觉的时间更宝贵，想了想，安宗还是舍了大路，往一条捷径小道走去。巷子里很安静，安宗的脚步声显得分外清晰。那里有一家小饭馆的后门，后门的垃圾堆得满满的，湿润的雨气中弥漫着一股地沟油的腐臭味道。一只找食的野猫似乎被他惊扰了，谨慎地看了他两眼后迅速钻入黑暗之中。安宗皱了皱鼻子，想加快速度走过这条臭不可闻的阴沟，但是巷子里没有路灯，路也很不平整，加上雨天路滑，一个不注意就顺势向前滑了过去，手里的雨伞也掉在前方不远处的地上，好在跌得不重。安宗低声骂了句粗口后就爬起来，拍拍膝盖和屁股上的污泥，走过去拾雨伞。就在他低头去捡雨伞的时候，小道的不远处传来了咕噜咕噜的转轮的声音，虽然很模糊，但依然感觉得到声音是从不远处传来的，并且越来越近。 现在才几点啊，就有小摊贩出来了？ 他纳闷地举起伞抓了抓头发，雨真的很密，虽然不大，但是那么点时间里他的头发已经濡湿了大半，抓了一手水汽下来。看了眼前方漆黑一片的巷子，安宗决定还是往回走到大路上去，反正也没走多远。 倒霉，早知道不谈这方面了，现在弄得一身是泥。 他嘀咕着转身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老太婆就那么直挺挺地站在身后，安宗被吓了一大跳。 这个老太婆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连忙后退几步，虽然很诧异，但想起了冬至那个回魂夜里遇见的事情后，心里多少有了些准备。也许这样的怪事遇见多了，就像是狮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的道理一样。他现在非常冷静，没有害怕的感觉，反正就算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也不是第一次碰上，而且也没有理由次次轮到自己那么倒霉。 所以安宗定了定神，看着那个老太婆招呼了一声。 哎，大娘，这么晚了还出来走动啊？